伙伴们， 你们这是 我儿子庆儿啊！ 哎呦呦呦！ 送送给伙伴们。 哎，不用， 他不用，不用， 你看你 伙伴们，我顺路。 那陈总，我走了，我可等你信儿了。 老黄师傅像孩子一样满怀希望地走了。面对这样一个曾为共和国鞠躬尽瘁的老工人，陈伯民的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金雅，哎，快点啊！哎，哦，对了，把肖林送来的那套茶具也摆上。 好。哎，我说你们这是要迎接戴安娜王妃啊？ 你对儿子的事情啊，一点都不关心。 嗯。 告诉你，今天下午那个女孩就到咱家来。 嗯， 那庆儿知道吗？ 我绝不参加你们的阴谋。这种事情你们得跟庆儿事先商量一下。如果人家双方同意见面，会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去见面。用得着你们这样兴师动众的？这种事还能搞大会战？啊，静雅，来一下。 哦，伯民呐。你说庆儿的事儿，我们要不积极努力为他促成，他说不定就会打一辈子光棍儿。 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庆儿是我的儿子，我对他一点都不了解啊。他没有你想象那么脆弱。我告诉你啊，井台上那些小伙子都喜欢他。 你还别跟我说这些，我从来也没有见着你跟他亲近过，也没有见着你跟他那坐着谈谈。现在忘了。 你说这些，你们俩别争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庆儿回来了。 庆儿，伯明呢？我求求你，求求你就在那儿跟我坐会儿。静雅， 啊， 快快过来，过来，来。哟，庆儿啊，回来了。你们看今天庆儿多精神啊！ 是 啊，刚在单位洗了澡吧？ 哎，是。 庆儿啊，去坐那儿。 妈妈，这是我这个月工资。 妈妈不是跟你说了吗？以后工资自己装着，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来来来，哎，静雅，庆儿，你们知道当初。爸爸和妈妈是怎么谈恋爱的吗？ 哎， 那个时候啊，你爸爸可是冲在最前面的。他说：“哎，伯民，你说。” 我说：“我还是到办公室去看这篇论文。” 哎，好，你走吧，反正这家里是指望不上他。 妈 妈， 妈 你就直说吧。啊，幸好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呢，肖林要给你介绍一个女朋友，马上就到咱们家来。 不，这太突然了。 哎，静儿啊， 我根本就不认识她，我不信。 哎，静儿，她怎么认识你？静儿， 她认识我 啊？ 她叫什么名字？ 啊，听肖林说叫汪小旭，人长得呀还挺秀气的呢。哎，静儿，静儿，静儿，静儿，静儿，静儿，汪小旭，静儿。倩儿，你快出来，快出来！要不咱们不见了，不见了！倩儿， 哎呀， 妈妈，你让他这么下去，以后可怎么生活？ 金雅呀，你不知道，都怪我，都怪我，是我把他给扭曲了呀！ 妈妈，倩儿，你是最听妈妈的话，把门开开吧啊！ 反正要是他的话，我就绝不见。 如果是那个女孩子的话，咱们就不见了啊，不见了啊，青儿，出来吧。青儿，你要面对现实啊。 姐姐， 青儿，你为什么害怕女孩子？是不是你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你偷看了一个女孩子洗澡，还给她写了纸条子？ 别胡说。 妈妈，后来你在全校大会上挨了批评，还受了处分，从此你就害怕女孩子？ 不，还不止这些。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给他写纸条子的那个女孩子就是汪小旭。哎呀，庆儿，他也许已经后悔了呢，要不然他不会打你来咱们家的啊。 哦，对对对对，姐儿，你姐姐说的对呀。 哦，不不不，哎，也不对， 也许根本就不是那个女孩子呢。 放风 啊，妈呀，静雅， 听话的来了，快 我 快去开门。哎，开门。 妈妈，我不行，我。 哎，庆儿，你别出洋相啊！庆儿，开门，开门。 伯母。 哎， 这是汪小旭，在我们公司推脱部工作。这是伯母。 阿姨。 这是庆儿的姐姐，我的女朋友静雅。 你好。 那位就是

把我值班门卫的工作给辞了，他闯了我的鱿鱼。 不会吧，黄伯伯，我爸对你不会这样做的。 林工，你说这是为什么呀？人呐，要用智啊，用智想事，不能用这脚后跟想。 黄 伯伯，青儿啊，你太老实，吃不开，这不行啊！我这个人呐、啊，就是听话，让干啥就干啥。可是到最后评职称，说我干的太杂，无法弄，我啥都不是。完了， 完了，连个值班门卫的活都不让我干，那人跟机器不一样啊，这机器报废了，那怎么着呢？人报废了，还得活着。 黄伯伯，您躺会儿吧。 啊，不不不，你走啊。我得走了，爸爸，我没在家， 我就我爸一会儿就回来，你再跟他谈。 哎呀，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不能不能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是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不能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是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 让黄师傅、啊 哎、我得拜拜。哎呀，别管我，我得走。 让黄伯伯，今天你不能走 啊！ 外边那么冷， 那不走也行。那爷们儿，你得陪我喝酒。 哎呀，你还要喝酒啊？ 那我就走。 哎呀，好了，我陪你喝酒啊。嗯，老板，去拿瓶酒来，快去。 那好好好，就喝点啤酒吧啊。 哎，不要喝就喝白的。 你不要命了呀！ 哎呀，我就走。 你， 哎呀，好了，黄伯伯，我陪你喝白酒。 去、哎， 麻烦你去呀、 啊！哎呀，爷们儿啊，还是我们爷们儿好啊！你不拿我当外人。 好，你喝吧。 他态度不好，黄伯伯，你不能这么喝，他会毁了你的。 没事儿， 黄伯伯。我很尊敬你， 爷爷，这是我的骗子，我还当过小饭店的经理呢。 妈妈， 庆儿赶快让妈妈按名片上的电话号码给黄师傅家里拨了电话。 小饭店，让那些老工友们都给吃黄了。你说，都是老哥们儿，我能管他们要钱吗？我的，哎呀，都黄了， 黄伯伯， 我呀， 你得学会生活。听我爸说，您的手特别巧，干啥像啥。您看，您修车配钥匙，养牛喂猪，您呀、啊、样样都行。黄伯伯，您要是干好了呀，可以成为百万富翁，真的。 哎， 黄伯伯，你没事吧，黄伯伯？爸，黄伯伯爸， 我知道了，他让行政办给辞退了，他连个人的名字都写不清楚，搞个登记要二十几分钟，还老喝酒。 听说是你签的字， 啊、我不签字怎么行？我又兼着行政职务。 啊，在这儿等行。 哎，国民呐、啊，可能是他儿子来接他了，看他那样子会不会？ 哎，不会。哎，哎，在那儿呢。 是大年吧？ 哎，那是大年，对不起了啊！ 哎，没什么，没什么。 这都几点了，他到人家里闹我啥呢？啊，咱家又不缺钱，我到南方搞一趟水货，这够你花一辈子。大叔，我爹的心里老不痛快，你得原谅他啊！ 没什么，没什么啊！哎，那个， 哎， 大年呐、啊，也许我不该这样做。 哎，大叔，你别看他是我爹，我办公司都不用他。